ChinesePod.com 这是你家人的照片吗？ 是啊，这是我妈妈、爸爸。 这是你妹妹吗？ 不是，这是我姐姐。